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这个 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咁今日咧有边个睇唔揾到啲？有日朗啦，有伊人啦，有Emma 啦，同埋陈四啦，同埋小弟黄杨达嘅咁样。咁就屌你老味，今朝咁卵多人，琴日又唔卵见有人，得我一个喺度做。咁系琴日去咗 My Radio 嘅My Radio 嘅团年，好似好多人抽到奖咁样，系咪啊？ 你咯， 你咯， 得你啫嘛呢度。 婆啊， 我实抽到噶，我梗抽到噶。 你老婆咧？ 我未试过抽。抽奖抽唔到嘅， 哦可唔该晒， 做嘛？ 我唔理解不幸人系点样先。 你有冇照使唔使照顾我哋抽唔到弱小心灵啊？ 我点解抽唔到咧？ 点解你唔想抽到咧？ 点解你唔 勤力啲？ 点解你唔抽好啲啊？ 唉，你同汤姆一样都抽到嘅。 系啊，汤姆都抽到，冇天理。汤姆奇怪，不过汤姆依然存在喺呢个世界都系好运嘅。咁 对呢个世界嚟讲， 对佢嚟讲系奇迹。变生命力应该做下佢咁样， 即系达尔文觉得都嬲 啊！系啊，唉，成日讲埋呢啲啊，听众都唔知乜嘢变生命力咁样。好啦，咁就咁啊，你知唔知咩嚟嘅依啊？ 系 变生命力， 系用慢镜影一啲昆虫交配嘅，主要系。 屌我而家成日讲，我而家开始年纪进入咗个年纪，开始成日 讲回想当年啊。 唔系开始，唔系我分唔捻到边啲嘢当年啊，而家开始。 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嗰阵，我妈咁同我讲话青山同埋姚苏蓉好听一样。阴功， 唔系呢啲嘢都 Google 到啊，变生命力，我怀疑未必 Google 到。 你知唔知个丽音广播啊？ 有 Nicam， 有 Nicam。 好，讲正经先，咁样讲香港先，讲台湾先啦。台湾就琴日就有单大嘢啦，咁样咁啊系算系大嘢嚟嘅。咁啊高雄咁啊发生咗个挟持事件，咁样咁系边个讲讲？讲讲嗰件事。 系啊，系啊，咁样咧，咁琴日咧高雄咧就发生咗啲挟持事件啦。咁讲紧咧就系咁就系咧喺高雄监狱咧，咁下午 志云哥听 意思。而次就因为两个帮派嘅人咧就发生殴斗纠纷咁样啦，咁样咧其中六个人咧就乘机就挟持咗两个狱警同埋两个替代役男，咁并且咧就 替代咩？ 替代型男咁就唔知咩嚟嘅， 咁就係相差咩嚟啊？唔知你係 講 嘅呢度咯。咁樣咧，咁佢哋咧亦都係即係攞咗呢一個槍彈， 呢啲替工嘅一啲雜工。 哦， 型男啊， 客 服役嗰個役啊。 哦，係啦，你習慣啦，唔知嘅嘢冇撚讀出嚟啊，點鳩你？啊，繼續啊。 咁咧，佢哋都係搶咗呢一個槍彈啊，咁亦都要 搶咗槍啊。 係啊，搶咗槍。咁佢哋咧係有四支長槍同埋六支短槍咁啊，二百幾发子弹咁样，咁到最后咧就系由呢一个 狱警点解会有枪嘅？ 唔系，佢哋去咗枪房度攞枪嘅。 去咗枪房度攞枪，屌你老味，月黑高飞啊！ 系劲噶，系劲噶。 跟住咧， 咁跟住咧，最后咧就系由呢个狱长陈世志咧就自愿咧就交换人质，并且进行谈判咁样嘅。 即系佢话挟持我啦，咁样。 系啦，系啦， 交换咗副 真系做戏咁样。 系啦， 跟住咧。 咁然之後咧，其實佢之後咧就係、是、再去即係挟持多另外一個嘅人質啦。咁就係呢一個嘅介護科長黃世倉咁樣，咁樣咧總共就有兩個人質咁樣啦。咁而之後咧就有喺夜晚嘅時間咧，咁呢個矯正處長吳章憲咧就係、是、去到監獄呢一度咧，就係同呢一個囚犯談判啦。咁而呢一個嘅囚犯咧，咁亦都發出咗五點嘅聲明啦。咁包括就係講到就係話點解陳水扁可以保外就醫，咁但係佢哋呢一啲罪犯就唔能夠保，就唔能夠係假釋出外出咧。咁而另外就係講到就係、是、 有冇病先。 咁而另外 佢就講。在監獄裏面有些比陳水扁病得更嚴重的人為什麼又不能夠保外就醫呢樣、哦、 法律面前人人不是平等嗎這樣 是的，也說到就是說那個法官呢他是一個獨裁的一個的判決啦，他說你有罪就有罪的啦，他覺得這個、就是、在法院上面的一些的判決就不是很公道樣，也說到就是說 在監獄裡面那一個的、薪酬待遇都不是挺好啦，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200買內衣褲都不夠這樣，佢亦都講到就係話咧，佢亦都講到就係話，佢之前所被判嘅18年嘅殺人罪就係冤獄嚟嘅，咁就覺得就係話，即係一啲法院上面嘅判決有啲唔公平咁樣啦，咁亦都係有話，亦都講到就係話，呢、一個三審法案咧，即係話喺台灣嘅一個嘅即係三鎮出局嘅一個嘅條例啦，咁就係、是、咁就係話，如果一個罪犯佢係犯過一個罪案，同一個罪案犯第三次嘅話咧，咁佢就會將會係被判一個非常之長嘅刑期，咁亦都係唔能夠假釋咁樣嘅。咁佢就覺得就係話呢一個嘅法案就唔係好公，對呢啲囚犯嚟講就唔係好公道，咁就令到佢哋咧就所以就被判一個好長嘅刑期啦，咁佢就覺得應該要改一改呢一個法案咁樣嘅，咁而去到入夜之後咧，深夜之後咧，嗰一個嘅情況就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啦。咁首先咧，佢就放咗呢一個嘅喺凌晨時分就放咗呢一個嘅介護科長黃世倉啦。咁然之後咧，去到凌晨嘅時分咧，咁亦都係傳出咗多次嘅槍聲嘅。咁而即係去到凌晨嘅3:51嘅時間咧，咁就有20多下槍聲咁樣啦。咁而槍聲停咗之後咧，而去到凌晨4:00嘅時候咧，咁啊再次出現呢、這、一個30多槍嘅槍聲咁樣。咁 點解咁撚多出開到咁撚多？ 係因為其實佢係搶咗成200 發子彈， 因為其實佢哋係搶咗成200多粒子彈咁多嘅。咁而即係去到最後咧，就係、是、去到凌晨5:00-6:00嘅時間啦，就消息傳出咧，就係話6個嘅受刑人咧，亦都係全部係吞槍自殺嘅啦。咁而呢一個嘅典獄長亦都係安全獲釋嘅，咁呢個事件咧就係持續咗14個鐘頭啦，咁即係話所有嘅人質都係安全釋放，咁而所有嘅即係呢一個挟持嘅人，挟持人質嘅囚犯咧，全部亦都係吞槍自殺咗嘅，就係咁啦。 咁離奇嘅呢件事， 有幾點即係中間有一啲嘅小插曲啦，譬如點解開咗咁多槍咧？其實當中咧就係、是、有即係嫌疑犯咧就係、是、不滿咧有直升機嘅喺度即係傳媒採訪，就向天開槍，即係向直升機開槍咁樣，咁就亦都帶嚟一啲不滿啦。咁另外其實亦都有個小插曲，就係嗰、那個嗰兩張訴求嘅紙咧，其實就最尾交咗出嚟就俾咗呢個矯正處長，即係可能應該類似香港嘅教處嘅處長啦，咁就吳憲章讀出，亦都其實惹來傳媒嘅批評，就哇你咁樣即係落政府嘅面啊咁樣，咁亦都喺凌晨時分有提啦，咁亦都如果你睇台灣嘅報章咧，都幾多人提到白狼呢個名啦，就係咧竹聯邦而家嘅精神領袖張安樂咧，亦都喺亦都有嚟到算係調停啊，通電話咁樣嘅。 點解白狼會嚟調停嘅？真係奇撚怪喎！真係點解白狼會出現喺呢啲咁嘅場合咧？ 竹聯邦嘛。 咁但係即係你嗰個解決方法真係好離奇喎，咁樣咁其實即係冇做過一啲攻堅啊啲咁樣嘅嘢 係冇嘅，因為其實嗰個囚犯亦都講過就係話咧，只要警方係唔攻堅嘅話咧，佢係唔會殺呢一個嘅囚犯嘅人質嘅。 咁係最後人質係冇事， 係冇所有人質都冇事。 咁但係佢哋6個人就 吞槍自殺， 咁係離咁係點解會吞槍自殺咧？ 咁係唔知喎，係 唔知道嘅。 即係其實成件事係唔知道發生咩事 喎。因為其實當中譬如有一個轉變位，就係其實就將嗰幾點要求有啲改變，就變成啊你假釋啊，或者有一啲嘅軟化亦都係有啲唔同咗嘅咁樣。咁見到喺夜晚嘅時分係即係有改變啦咁樣。咁亦都唔知同阿白狼關唔關係啦，因為就喺凌晨嘅時分佢就係同鄭立德有通過電話嘅咁樣咯。 邊個鄭立德？ 即係白狼啊。啊，唔係 ，sorry， 即係頭啦 咁樣。 佢係同佢通過電話嚟嘅。 係啊，係啊。咁其實當時咧，阿白狼就有要求話，不如入去同阿鄭立德傾嘅咁樣。咁但係 唔係話， 但係就唔俾啦咁樣。 我都仲有啲常，仲有啲常識咁樣。 跟住白狼啊，直指在你而家咪唔顧公職人員、公務人員嘅生命啊咁樣。 我做 一個黑社會大佬。 其實成件事佢最初嘅 長生咁， 佢哋呢幾個人其實係想走噶嘛，係想逃。但因为他去到協搶完槍跟住諗住走 要 執門走的時候呢，就警方已經到了，跟住就有槍戰，然之後咁佢哋又逼住要喺翻入邊啦，咁先至會造成個局面，就係挟持咗人質喺監獄入邊。 喂，呢件事咧真係咧，呢件事即係如果喺台灣，即係喂，即係如果你睇新聞龍捲風咧，哇！屌你老味做音，你有冇睇新聞龍捲風啊？好撚 咩？ 好撚好睇新聞龍捲風，屌鳩你！ 我睇大陸嘅呢啲， 我睇關鍵時刻 台灣 新聞龍捲風咧，屌你老味有兩條友成日喺度對撚住塊板喺度鳩叫嗰啲咁樣，跟住之後，譬如講復興航空咧，淨係講個網頁咧，屌你，做緊一張長遠啦，咁樣嗌啦，好撚耐，好撚小事，嗌到好撚大發現嗰啲咁樣啊嘛，你睇緊啦，我即係個王爺，怎麼搞啦？即係當然我佢唔係咁口音啦，因為我啲大陸腔口嚟嘅，咁係哇，太多疑團係嘛？即係佢最首先件事最初其實係幫派嘅衝突嚟嘅， 係啊， 即係其實佢哋 有人，即係其實之後報章就講翻呢個一個洋裝嘅衝突啦，即係詐病啦，扮打詐病就去到醫療室啦，大家即係總係覺得醫療室係一個守衞冇咁森嚴嘅地方，咁的確係啦，咁就即係發生少少衝突咧，就挟持咗裏邊嘅人啦，亦都去到嗰度嘅槍房攞到槍咁樣咯。 喂，去到槍房攞到槍呢一 part 就已經好離奇啦，我覺得呢一 part 已經係離奇到爆炸啦，跟住然之後去到交換人質嗰一 part 又是傳奇的呢一 part， 好戲劇性喎、啊！ 好戲劇性，喂，點會咁做啊？ 放開個男人佢，我 就係喂，即係唔 係睇得戲多？ 係啊，你冇搞佢，等我嚟咁樣嗰啲咁樣。喂，呢、這個好戲劇性喎、啊 嗯！ 即係喺一個正常嘅保安嘅做法，或者係唔係你會有警察㗎係嘛？你現場會有警察㗎係嘛？你 獄警 咯？唔係除咗獄警，喂，如果發生咗咁嘅事態，都唔係淨係獄警㗎啦， 200多個警察喺現場。 咁你又有佢咁做嘅？你唔會由佢咁做㗎，冇可能㗎喎嗰件事。跟住然之後又俾佢交換啲人質，交換啲人質佢唔死喎。 哦， 交換啲人質佢唔死喎。跟住嗰六個吞槍自首，中間開30多槍喎。然之後嗰個訴求又係奇怪，嗰五點聲明定六點聲明？ 五點聲明 咁撚政治色彩濃厚嘅。是不是 关陈水扁事？ 喂，同埋陈水扁嗰一点又是奇怪咯？点解佢可以保外就医？点解其他人唔可以保外就医？呢、這个太呢、這个即系 中二病咯、 啊，系咯，即系呢、這个咪即系呢个讲嚟沉啦，呢、這个讲嚟沉啦。我觉得呢件事系相当之离奇。其实呢件事系某程度上唔系好应该由我哋嚟评论嘅，即系应该开翻个神秘学节目嗰啲嚟到评论。 咪、有个都唔明嘅，揸长枪可以吞枪自杀？ 咁样 嗱，呢个报章咁写啦。 本身首先 佢仲系四支短枪嘅。 手槍的不是要報章是寫他最後是吞長槍自殺是不是啃死的最後飲蛋這樣咯， 即是好冇辦法解釋喎呢件事。 嗱、台灣蘋果咁寫噶，六個嫌疑犯係全部係持長槍飲彈自盡噶。 喂，我相信係會有好多陰謀論出嚟啦呢件事，尤其是有白狼出現嘅地方就有陰謀論噶啦。點解白狼會喺嗰度嘅啫？ 想揾司徒法正經啊！ 即係有白狼喺嗰度，喂，嗰件事係好有即係政治造戲嘅味道喺度喎。即係又會喂嗰啲咁樣嘅。嗰啲咁樣嘅即係白狼要求位入去啊！哇！你哋而家嚇係咪唔顧嗰啲 公職人員 安全嗰啲咁啊？白狼你顧公職人員安全嘅咩？真係嚟真係唔知喎、啊，奇怪喎嗰啲咁樣，即係成件事嗰件事本身就好係好做戲咁做啦，好係大家攞嚟即係。 我不知道，即當然世事有時可以 好一百萬個巧合，然之後撞埋變成一個離奇的事的，但是那件事是太多看上去是 都應不合理 部署出來啊，還有即那些 是一些怎麼說呢，一些不是很擅長搞陰謀的人，然之後覺得嗱這樣就合理咯，那些這樣即是一群不懂得度巧的人坐在這裡這樣咁樣，如果淨係捉咗個獄警，好啦，好似唔夠震撼咁樣啊！嗱，到時咁樣，到時阿副獄長係咪副獄長？ 係， 到時阿副獄長，嗱佢因為佢你俾佢挟持咪得咯，咁阿副獄長又會覺得，咁但我冇理由俾佢挟持到喎，咁樣啊，一係咁樣， 我扮丹佐華盛頓， 係啦，佢先佢係啦，佢先捉咗呢兩個先，跟住然之後你就嚟到啦，你話你係邊個？你雙數華盛頓，咁跟住然之後就同佢交 Even Washington 就交換嗰啲咁樣，喂，寫劇。本寫劇本才會這樣寫的嘛， 等我跟他換，等我跟他換， 即是你說你說那個防備是不是不足夠啊，是不是那個手臂不深嚴啊，竟然給他們即是可能他完全沒有預計過會有人去這個這樣的槍彈房啊，那你都還有一絲的可能性，喂，但是去到交換人質那一 part 你就會覺得喂 你是不是看鄉土劇太多呢， 是啦，喂，我 看世界 這個戲不是多了咯 這些民事播的喎， 是啦，屌 你不看中天的， 屌你真是中天就做回新聞龍捲風了嘛，即是去到那一 part 就已經很離奇了嘛，跟住然之後交出來那個這樣的五點聲明又是離奇的、 嗯、 又是離奇的， 又提一提阿扁， 是啊，又提一提阿扁，跟住其他好像搭單豬頭骨那些什麼薪酬待遇那些即、是搭單寫夠佢幾點咁樣， 夠淡嘅。 跟住後面咧就嗰、那個劇本就好似，唉，是撚 寫唔落去， 寫即係好似寫唔落去嗰啲咁樣。 你寫啊， 開卅幾槍，跟住佢吞槍自殺，咩事吞槍自殺？ 唔知 咩事吞槍自殺？ 因為其實去到凌晨嘅時候咧，咁就阿白狼就即係鄭入得阿 Flu 阿白狼啦，就同蘋果講幾個決定。第一個決定咧就係、是、你俾兩支高糧我六個兄弟飲完酒咧就棄械投降。第二咧就係、是、你叫警察帶啲酒嚟俾我哋飲，咩人咩酒得，飲完我哋就自殺。第三咧，如果你都唔應承我咧，兩點半之前咧，我哋就大家火拼人就殺人質咁樣，都係都講唔過嘅有啲。去到嗰個位， 咪你當個情緒好失控。咁情绪咁失控，咁点解唔杀埋人质咯？ 啊， 佢哋又忍得到？ 系咯，又正即系正有个人想开枪嘅时候，你不能杀他，杀了他你就毁不了土啊！ 杀人要坐监噶。 唔系，即系唔系，我完全唔明白嘅，我完全唔理解嘅咁样、啊，所以系唔识评论。唔識評論咁樣，我哋等待啲陰謀論出台啦。總之我就咁睇完成件事，真係古怪到無倫。OK， 咁啊，不如算啦，講翻香港算啦。 嗱，香港咧就蘋果嘅今日嘅頭條啦，咁就電話施壓梁振英阻陳文敏任副校咁樣， 係唔撚係啊？ 係啦，唔係我講，我唔係呢個係，唔係咁樣回應呢個係嘅咁樣。咁咧就係講其實陳文敏咧就一路都傳就會任呢、這個副校長啦，港大嘅副校長咁樣。咁其實咧近日咧呢一兩個禮拜咧就左部咧除咗大肆攻擊啊鄭松泰之外咧，其實就不斷都係攻擊啊陳文敏嘅。咁啊攻擊幾樣嘢啦，主要就係縱容啊戴耀廷搞佔中。或者收受一些來歷不明的捐款或者捐款有嫌疑啊，咁就不斷大肆攻擊咁樣，咁就去到尋日咧，就係、是、明報嘅前總編輯咧，阿劉俊圖咧就寫文就講到咧有政府人員咧就致電校務委員咧就要求咧喺遴選委員會即係唔贊成阿陳文敏咧就任呢、這個副校長咁樣，咁就喺劉俊圖喺尋日嗰篇文咧就exactly 咧就講到係一些極具影響力嘅政府人士咧就親自致電若干校務委員，就要求否決陳文敏就任副校長嘅建議，更加形容港大學術自主咧就遭受前所未有嘅威脅咁樣，咁就呢度就提到係一些極具影響力嘅政府人士啦咁樣，咁蘋果日報咧就再做一個跟新聞美嘅報導。咁佢就揾咗阿 跟新聞美大做咗頭版吊高 啊，係啦，咁樣成本一週刊咁啦。咁咧公民黨嘅法律界議員阿郭榮亨咧就回覆翻蘋果啦，就話佢都從校內嘅人士口中得悉咧，特首梁振英同埋行會成員係曾經直接游說校務委員咧，就係、是、務求咧令到陳文敏就墮馬咁樣，咁就即係話呢一個。 頭條就講到是啊梁振英就阻住啊，即係想拉啊陳文敏墮馬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文章內咁寫咧，其實都係聽人講嘅啫喎。 係咯，咁樣即係你話有冇咁樣嘅事咧？我相信係有， 係 我相信係有嘅。你話嗰個係唔係梁振英咧？即係如果根據啊劉俊圖嗰個文章嘅講法，咁就係係一個 即係講到政府有啲核心嘅人士啦， 有啲核心嘅人士啦咁樣。 咁影響力人士 唔知點分噶嘛？核心嘅人士咁會唔會行會成員咧？會唔會葉劉淑儀咧？咁樣 馮偉光 咁會唔會馮偉光咧？咁樣係啦，定係梁齊恩咧？咁樣你而家都極具影響力啦。咁樣咁你其實就唔知邊個嘅。但係即係你話如果係譬如我講一樣嘢俾你聽，我話喂梁振英啊，試過啊，打電話啊，去廣大啊，即係話唔好升個職啊嗰啲咁樣，你信唔信啊？梗係信啦、啊，有乜咁奇嘅？ 係啊， 梁振英係會咁做噶。梁振英係做得出咁樣嘅嘢喎， 之前打俾曾玉成啦， 係咯，之前都自己打俾曾玉成啦，叫佢小心啲啊嗰啲咁樣， 我唔會爆你嘅， 係啦，我冇呢刻材料噶， 唔信得你， 係咪先？佢都做得出啲咁嘅嘢啦，係咪先？咁啊，但係係但係你話呢段時間咁樣咁佢。打去俾廣大咁合唔合理咧？咁樣都合理嘅，不過佢應該打俾有線先咯。佢又唔打俾有線先，佢打俾佢打俾電影公司先啦，係咪先？咁啊，可能都一齊打，係咪先？可能一齊打都有，我覺得係合理嘅。唔係合理嘅意思，即係話你問我信唔信，我係會信嘅。咁但係。你好撚奇怪咯，我又覺得，即係我覺得《蘋果日報》好撚奇怪、就是，就係即係劉俊圖咁樣喺佢嘅文章度寫出嚟，咁、劉俊圖可能有佢嘅原因啦，可能佢即係消息來源啦、即係可能講俾你聽嗰個人就係、我講俾你聽，你唔好講俾人聽啊嗰啲咁樣咧，咁、跟完之後好啦，咁我就唔講係邊個啦，係咧，我唔講係邊個啦，亦都唔講係你講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咁呢個咁樣蘋果，你要就呢件事去追個新聞嚟，喂，你都起碼要有個 source 係話到俾我聽啊。通過咩消息知道過？原來佢講嗰個有勢力人士就係梁振英啦，嗰啲咁樣，又或者有啲喂，就算係新聞龍捲風啊，你都要有啲好撚離譜嘅新聞龍捲風嘅，即係就算係新聞， 你想開一個我感受到你，叫我發個佬同阿湯姆。谂起都开心， 唔系好捻好 讲翻国语， 唔系啊，台湾好多呢啲嘢好好笑 嘅，系好多啲，系新闻龙卷风系特别好笑嘅，因为新闻龙卷风讲啲系特别 鸠， 特别唔捻重要啊，佢将啲好捻唔重要嘅嘢讲到好捻重要， 仲要讲一年五日， 佢讲好捻重要嘅，即系我睇，譬如佢复兴航空嗰一单嘢，即系讲少少题外话，佢复兴航空嗰单嘢咧，佢喺度讲话复兴航空，即系嗰个撞机事件啦，咁复兴航空其实人手不足啊，俾人叫走晒啲人啊，咁系维修人员不足啊，咁尤其是俾四川航空叫走晒好多人，咁呢啲都系大家表面知道嘅嘢啦。咁跟住佢要去就呢件事，继续去发掘啊嘛。跟住然之后，因为复兴航空宣称佢哋自己人手系足够嘅，咁新闻龙卷风为咗 proof 佢系人手系唔足够，跟住就点样去 proof 佢咧？佢就话嗱，你睇佢嘅网站，佢嘅网站咧有招聘网站，招聘啲咩啊？招聘啲攻读生。招聘工读生做乜嘢？招聘工读生是去回复一啲客户嘅电邮。好啦，你想象一下，乜嘢客户会 send 电邮？乜嘢客户 send 完电邮，个航空公司会回复佢？当然系尊贵嘅客户啦，系嘛？尊贵客户，你搵个工读生回复，你系咪人手不足？我屌你老母，好捻大声讲一大段咁嘅嘢，就系去帮佢人手不足。 香港有呢啲节目啊？ 有咩节目啊？ 逍遥游。 我冇啫，系咯，类似啊，即系新闻龙卷风就有几个老师喺入边，有四五个老师喺度讲啲好捻无关 的。你哋接头接尾人手不足， 即系啊，即系有四五个老师喺度。 就算你唔系人手不足，你有人手不足嘅思维， 仲佢哋仲要 用演化心理学嚟讲人手不足。 你明唔明啊？喺个网站嗰个招聘嗰一栏，揾个工读生，然之后工读生嘅工作内容系乜嘢？就系、有一个回复 email， 跟住佢就推算到你连个 email 客户服务嘅 email 都系工读生复，你点人整飞机啊？嗰啲咁样，完全唔谂明嘅推论系乜嘢？好捻大声咁讲咗十鸠几分钟，我睇捻晒佢 个主持有冇喊啊？ 正要 唔係好撚激動，大家都好撚激動，係現場所有人都覺得好道理。 我以為隔離嗰個 咁都俾你發現到嗰啲咁樣，好撚好，好撚好笑啊！咁樣，俾我講咗邊啊？我講咗，唔係你而家蘋果嗰個頭版咪就係新聞龍捲風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佢要追咧，其實追咗幾位，即係佢問咗郭榮亨，咁郭榮亨個説法咧就係話，佢有一啲法律界人士咧就同佢透露過啲咁嘅消息，咁咧 exact quote 咧就係話，即係梁振英同行會成員直接游說，就叫佢哋唔好贊成陳文敏委任咁樣，咁就都係聽上聽啦，之所謂你成日講就聽人講啦咁樣。 唔係，佢成個頭版都係聽翻嚟噶嘛，咁你聽翻嚟，你都有啲即係你都有啲旁尖，即係有啲旁敲側擊嘅助證啊嗰啲咁樣，佢完全冇嘅喎。佢完全冇嘅喎，即係雖然你我唔會質疑呢一樣嘢，我亦都唔會話蘋果日報抹黑梁振英， 即係冇證據情況之下我信， 係啦，喺冇任何情況底下我都信你呢個報道，我都覺得係得嘅。咁但係唔係我唔係覺得係得，我都覺得你呢個內容嘅料可能係真嘅。咁但係你都寫好啲咯，你冇嘢令到冇說服力嘅喎、最大說服力就只不過因為嗰個人係梁振英嘅喎，你講佢做乜撚嘢，大家都唔覺得係驚咁解啫。 係啊，你睇佢樣， 係啊，梁振英喎，係咪先？梁齐恩嘅老豆啊，咁样你觉得啊系咁、啊、样，但系其实咁样可以做头版嘅，我真系觉得奇卵怪，所以我其实唔系想批判嗰件事，我系想批判《苹果日报》嘅咁样，咁啊好大阵电油味，你问唔到？ 系啊系啊系啊， 好食烟啊你， 休息一阵先。